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顺流逆流，这是徐小凤在1985年所唱红的一支老歌，蔡国权作词作曲。据说当年徐小凤在蔡国权帮自己写的一堆歌曲当中，唯一挑出了这支音乐作品，谁知道一唱立马就走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听到我说到蔡国权这三个字，隐隐绰绰有些影子，但是不熟悉。对，不太听广东话歌曲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真的不是非常熟。与当年红极一时的谭咏麟、陈百祥相比，蔡国权在香港歌坛也许只处在一个从属的地位。这些艺人的所谓的成功失败、命运沉浮，不过就是人生社会的一个真实的缩影罢了。也正是这种复杂情感的交织，才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顺流逆流》。它简短而又准确地描述了人生一路的坎坷，以及人本身为了改变自身命运所做出的一切不懈努力。其实也恰恰反映了蔡国权本人这一生的真实际遇，一番沉浮，一丝洒脱，一片执着，百般滋味皆在其中，让人感叹不已。可是我在说到这里，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还是想提醒各位，人生逆境的时候切忌忍耐，人生顺境时切忌收敛，人生得意时切忌看淡，人生失意时切忌随缘，心情不好时当需涵养，心情愉悦时当需沉潜。好，一起来听徐小凤的《城市足印》。 留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就着眉心重叠的足印，细淡了千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人在匆匆里，哪曾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都市爱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时间鞭策着的一生，天天相见更换有时间望人。留心街中这个人，带笑一双眼，那样诚恳迎面的走过，对着我一笑，心中爱意自愿 是足印，这是来自于徐小凤的音乐作品，收录在1986年所发行的专辑每一步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在听歌的时候会觉得很熟，但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在哪儿听过了。你当然熟，当年热播的香港 TVB 的大戏流氓大亨的主题曲，是不是恍然大悟，一下子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包括那部戏里的一些镜头，包括人物。上个世纪60年代出道至今，我觉得徐小凤可以说一下子红了半个多世纪，她真的可以说是香港歌坛殿堂级别的人物，她的形象也是非常深入人心，她永远是一头非常华丽的大波浪这种卷发，然后穿的衣服也是鱼尾裙那种，上半身是裹的，到了腿小腿的时候立马就撒开那种裙子。不过好像在1995年，我记得他曾经宣布退隐，几年之后没忍住又重出江湖开演唱会，今年他已经69岁了。这几年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69岁的他会开演唱会吗？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开，但是好像在前面一两年的时候他还两度在香港体育馆开歌唱歌声，那些去过的一些香港电台的同仁告诉我说，还是那么醇厚好听，还是那么有劲道。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走来也不容易，79年离婚，至今仍然是单身的状况。但是看他后期的一些人物专访，他倒是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前不久他在接受一家报纸的专访的时候说，一个人在家其实很享受，独自看一下书或者是看看电影，有些事情回味一下都觉得很开心。寂寞对我来说是奢侈品，因为我太忙了。如果你可以感受到寂寞的话，那就是你太闲了。是不是发现有一点岁数的人偶尔给你一些生活的小总结，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你能够感受到寂寞，是因为你太闲了。年终岁末的时候，如果你天天喊着寂寞，你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了。好，来听他所演唱的《老人与海》。 晨光正稀微，曙光透下一线，茫茫雾际不见天。泥干正飞扬，天空广阔海上，传颂着这一个故事。身上隐居一个老人，容貌两边添满了风霜，整天看守滩上，整天看着海洋，潮汐退涌沙滩上。啊，满海金色的再把心愿上，蓝色的海洋，天空清朗一片，茫茫雾际海与天，潮向那汪洋，架起轻舟一片，摇着小舟飘到海洋。瞬息风雨夕阳，瞬间失去方向，摇曳小舟翻卷浪高涨。若小舟消失海面上，啊，让我出海看汪洋，啊，静听深海那潮响。 消失海面上，潮水已冰凉，星光照在海上，平静海港风正响，渔火更苍凉，星光依旧一样，仍在说这一个故事，仍在说这一个故事。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少听到的一些老歌手的声音。我个人的曲库里面把这些声音定义为殿堂级别的歌声。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欧瑞强所演唱的《陌上归人》。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行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此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欠，抑压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行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抑压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陌上归人，我总觉得听这首歌会有一种回归自然，洗涤心中所有烦恼的这种感觉。它收录在欧瑞强1979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另外，这首歌曲还是香港电台在当年推出的广播剧《陌上归人》的主题曲。我突然很怀念小时候听广播的那个时代。1979年，应该也是可以在电台，怎么说，就是通过广播剧而走红的一个年代吧。我突然想起了王刚老师，好像他走红也是因为一出广播剧叫《夜幕下的哈尔滨》。好，不扯那么多，我们越扯越远，我们再拉回来说欧瑞强。他出生在1955年，是香港歌手音乐人。另外 我觉得我可能会喜欢这个歌手还有个原因，就是他跟我有同样的一个职业经历，他就是电台 DJ。 他比较擅长流行民歌吉他，出版过英文的一些翻唱，包括广东话的一些流行歌曲。这一辈子他获奖无数，但是他的个性却与世无争。他致力于推动民歌音乐，然后有自己的音乐农场教室。70年代末呢，欧瑞强一边是上学，一边在电台做 DJ， 还有就是当歌手。如果你要谈论他的知名度，虽然谈不上十分的大红大紫，然而他却拥有不少的支持者。就好比1979年他所推出的这张大碟《陌上归人》，当时就卖了20万张，以当时的市场来衡量，绝对是一个不俗的销售数据。而现在他干什么呢？我觉得除了唱歌，除了帮别人做一些音乐专辑之外，他更多的精力是在做香港电台的一档节目，叫2000辆歌再重逢，也就是2000辆歌再重逢。这档节目的主旨是访问昔日的一些音乐人、老牌歌手，这其中包括吕方、关菊英等等。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他翻唱的《相思河畔》。 人似是带着几分醉，轻轻的驾着帆船为爱浪，我的身体轻轻摇晃，就似躺身于城网。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孤单的我悠悠然望两岸，看一双双的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还愿随缘，爱若非所爱，我并不稀罕，有没有不相干。情侣浪与浪又偷看，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这是来自于欧瑞强所演唱的《相思河畔》，歌里面隐隐绰绰的那个流水声，一下子就把我拉到了好像江南水乡的河边，真的是无限浪漫而又有一点惆怅的一个夜晚。说到欧瑞强这个版本，当年在香港还有一家报纸登载过标题为《相思河畔》闹双胞，陈百强斗欧瑞强。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说闹双胞胎最近频频有， 早一些呢有林子祥与关正杰同冠了渔舟唱晚的版本，而近期陈百强同欧瑞强亦有的真，两个人都唱了旧歌，相思河畔版本各有风格，谁优谁劣，笔者又不妨姑姑猜猜一下。先讲一下陈百强，音乐编排极为简单，音乐伴奏较少，唱起来也接近清唱，而欧瑞强呢用的是一种轻音低唱，舒舒服服的，就那已经有很足够的韵味，很有意境了。这首歌郑国江填词，仍旧环绕着河畔海浪等自然界为题，配衬舒服的旋律，诗般意境更加明朗，人似是带着几分醉，轻轻地驾着帆船为爱浪，看一双双小情侣互诉心曲多神往，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还愿随遇，爱若非所爱我，并不稀罕，有没有不相干。也可以说是写的极其浪漫，但是广东话歌词用普通话读出来还是觉得有些怪。好，我们将这种浪漫进行到底吧，来听陈百强所演唱的《偏偏喜欢你》。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偏偏喜欢你，

问你是否情是内心的交流，核心确在就，情是内心的交流，核心确在就。 在1979年的时候，陈百强发行了他首张个人大碟《眼泪为你流》，这首歌一经面世，立马他就火了。当时的电台经常会播放这首歌曲，另外因为这首歌曲是他自己作曲的，所以他当时一出来就被公认为是香港歌坛的实力派。他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富商家庭，自幼被父亲疼爱，毕业于圣保罗男女中学，与周梁淑怡和庄静儿是校友。在学校的时候，他就非常热衷音乐活动，并酷爱电子琴和钢琴。陈百强的父亲希望他可以专注学习，但一心想要唱歌的他呢，是无心读书。在中学毕业之后就开始辍学在家，之后他还客串温拿乐队，还在电台唱了英文歌曲。其后他又被父亲送到了美国三藩市音乐学院进修。唉，真的要感谢他的这位老父亲。我们后来才听到他自己创作的那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恋青恩》。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出孝道，唯独我未必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是最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冷夜半日，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这是陈百强所演唱的《念青恩》。 这是一首送给父母的歌。当然在这首歌里面，陈百强也提醒每一个听歌的人记得回报父母，孝敬父母。这首歌曲收录在1981年他所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有了你》当中。而这一年陈百强还拍摄了一部电影叫做《失业生》，这张专辑的三首歌《有了你》《太阳花》包括《念青恩》入选这部电影作为插曲。值得一提的是，陈百强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给一个漂亮姑娘轻轻地戴上了用向日葵编织的花环，而这个女孩正是这部电影《失业生》的女主角徐杰。在1989年她再度签约了华纳唱片公司，七月发行了专辑《一生何求》。说到《一生何求》，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想到当年热播的《义不容情》，对，它就是《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而且这首歌还获得了当时十大中文金曲和无线十大劲歌金曲奖。在1992年1月30号至2月1号他举办了三场告别上海演唱会，并宣布在年底告别歌坛。同年他还推出了两支单曲《离不开》《亲爱的你》。5月18号陈百强在家里面做了一件我觉得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他用酒送服安眠药然后失眠，后来他就被送到了玛丽医院救治。93年的10月25号因为逐渐性的脑衰竭而去世，去世的时候只有35岁。好，来听这首《一生何求》。 冷暖哪可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怎么办？我还是不能够从陈百强的歌声当中走出来。那我们就偷个私心，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去听他的声音，好不好？我们来听收录在偏偏喜欢你那张专辑里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不。好、忘了提醒各位，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来听歌。 请不要问，请不要问，只想快乐，一半步伐没法歇一阵，我只求生。年轻的心没法锁得太紧，身边一片缤纷，不愿生根，怕留脚印，不定的心永远不为谁留恨。为我等，请不要问，请不要问，可使有梦尽管去寻，行色匆匆，但愿莫再追问。太多原因，年轻的心没法知得太深，不想使你担心。不愿生根， 不愿生根， 怕留脚印， 怕留脚印， 不定的心， 不定的心，永 远为谁留恨， 为谁留恨。 你不亦不必要守星座君为我等，心似真心， 心似真心， 却难永恩， 却难永恩。 今日的真信息变成疑问， 变成疑问。 你不需要，亦不必要，常常为我认真。 是来自于陈百强收录在《偏偏喜欢你》那张专辑里的音乐作品，叫做《不》，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在网上看到有陈百强的歌迷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说陈百强如果没有英年早逝，成就必然超过张国荣、谭咏麟他们吗？然后就有歌迷这样说，旁人没有资格评价他们，我们可以去评价作品风格甚至是容貌，有专业水准的人可以谈一下他们的专业水平，但没有人有资格评价他们的人生。说实话，大多数人的人生格局都太过狭小，根本不足以评价这两个人。而我王平个人认为，人都已经先逝那么久了，也该释怀了，如今评不评价真的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喜欢就好。想在这时间来听吕方的这首《朋友别哭》。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觉。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受。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这是来自吕方所演唱的《朋友别哭》，陈乐融作词，莫凡作曲，收录在吕方1995年所发行的专辑《爱一回伤一回》里面。歌里有这样的歌词，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知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了，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 也有感触。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老实说，这首歌极其简朴的作词，但是却可以一下子触动人心灵深处，你很难不被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旋律打动。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这么经典，为什么会越来越想听，可能就是因为它直逼人心，这种简单的一种表达吧。其实吕方在当年是跟张学友一起出道的，而且他俩在当时被并称为双子星座。当时的吕方是以清澈通透的高音驰名歌坛，他早期除了唱歌发展的比较好之外，他还演电影电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还跟林真英出演过僵尸系列的电影，虽然不是大帅哥，但是看他出演的一些剧集还是给人很温暖的感觉，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暖男一枚。 OK， 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老情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回荡在四周。